早上7点多，考生顶着寒风陆续到达首都经贸大学考点。在学校南门，考生拿着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绿色健康码和通信行程码等，通过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后进入学校。由于疫情防控和校园管理需要，考生不能在考前进入校园查看考场情况。不过，考生通过考生须知等的图文说明，已经提前了解了考点考场位置、入校出校通道、午餐等信息。 在疫情下，感觉这样还可以吧。 提前很多天就通知了，他们有建了那个群，挺贴心的。 12月25号上午考的是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综合能力。几位考生走出考场后表示， 记得有脱贫攻坚相关的，我答的一般吧， 平时练了很多题，感觉还是时间不够用。 谈到考研，一些考生和家长提到希望充充电，多条路多个选择。 应届生考研的话也是在工作之外找更多的出路吧。 孩子压力挺大的，上大四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就工作，就是两条路也走路吧。 孩子已经工作一年了，就觉着别人考那我也试一下呗。你觉得他们单位里边都是博士啊，说觉得自己的学历还是偏低嘛，搏一把呗，试试摊摊蛋。 我工作10年了，正好也想学个习吧，也是到时间可以深造一下了。我们那屋有将近10个人，我感觉好像都没来，都是空着的。虽然报考了人挺多的，那可能坚持到最后的估计才是胜利的。 2022年研考将持续到12月27号，考生也给自己加油打气， 希望自己这一次一定能上来，不要再来第二年，明年直接来这个学校上课。 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透露，本次硕士研究生考试全市共设立58个常规考点，5724个考场。此外，还在海淀、朝阳等13个区设立备用考点，负责组织涉疫考生的考试工作。 市文物局与北京博物馆学会共同主办的2021北京文博创意设计大赛日前在京落幕。本届大赛以推动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与文化创新为目标，以文物创意生活为主题，采用线上征集加线下运营的方式征集文博衍生品。 本届比赛的参赛作品聚焦红色历史文创和创新加应用的主题，在北京文博衍生品创新孵化中心平台上开放文物数据采集服务，同时提供博物馆与设计师、企业研单位一对一的资源对接服务，为文创产品投入市场创造条件。参与文创大赛的主体与去年相比增长了50%以上。 记者昨天从恭王府博物馆了解到，近代书画家普心愚的《九朽一罢》恭王府馆藏画稿研究展目前正在恭王府报厦展厅展出，展出普心愚在绘画创作研究中留下的临摹画稿、写生画稿和创作画稿16件，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20号。 山河锦绣李叔成绘画作品展目前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当代画家李叔成的多幅近年绘画精品集中与观众见面，从红色革命、锦绣山河、花卉果木三个方面体现新的视觉元素在具象油画上的应用和革新，展期预计持续到明年1月5号。 记者昨天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在“十四五”石窟寺保护与考古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全国石窟寺的文物调查成果。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全国共有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 据介绍，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十四五时期，文保部门将会推进重点区域、重点石窟寺考古，推动重点石窟寺考古资料发表和成果转化，提升石窟寺科技支撑能力，推动石窟寺预防性保护和防灾减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于今天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 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开展了在轨医学实验、空间实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来关注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深圳市昨天通报，12月22号CA770 航班从美国洛杉矶抵达深圳，其中有5名乘客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4号，深圳市疾控中心对五人的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溯源，其中三人样本中的病毒全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据介绍 ,CA770 航班所有乘客抵达深圳之后被纳入闭环管理，五名确诊病例已被及时转送到定点医院应急院区隔离治疗。 记者从昨天下午召开的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12月9号到24号4点，陕西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2例， 其中西安市330例，延安市7例，咸阳市5例。患者当中，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1岁，不仅有孩子、老人，还有孕妇。目前在院患者总体病情平稳。 记者从宁波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从昨天下午4点起，宁波市解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级应急响应，转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解除镇海区交川街道封控区和管控区的临时封闭管理措施，宁波市全域都为低风险地区。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法国公共卫生部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为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 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日前表示，法国正在遭受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凶猛袭击。法国卫生部长维朗说，奥密克戎毒株在新年期间将成为法国流行的主要毒株。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着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本市将开展门前责任区专项治理。 北京青年报关注，北京地铁燕房线所有列车都取消驾驶室，实现100%无人驾驶。 新华社消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颁奖广场舞台交付。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蔡奇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上强调，全力服务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主播在线7点30分开始播出。今日头条关注，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剩40天，各项筹备井然有序。京城京市今天起气温回升，但仍在冰点以下，应对寒潮，新发地加大蔬菜供应。国内方面，西安新增4个中风险区，延安、广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连日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9岁退休教授赵德新状告中国知网维权的报道引发了持续关注。随后，中国知网官方网站上显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下载费用分别是每本7.5元、每本9.5元，这与之前的价格相比，分别下降了50%和62%。那么怎么看知网部分下载内容费用的下调？如何保证知识服务平台既能良性发展，又能更好地维护原创者的权益？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12点15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本想委托投资理财，却陷入非法集资，将比特币委托他人理财，亏损后却要自己担责。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选择专业机构或者有经验的自然人代为投资理财，但过程中却产生了纠纷，对簿公堂。北京市三中院近日通报了2020年以来审理的相关案件情况。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会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国际青少年冬奥绘画展今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开幕式，一周法治热点和财经热点关注，欢迎您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从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新开调整专210路、Y35路等8条线路，方便石景山区金鱼滨河园、西山方苑等小区以及延庆区西王化营等地乘客出行。 这次将新开燕堤南路西口往返苹果园南的专210路，增加古城南街地面公交线网的覆盖，方便金鱼滨河园小区乘客快速就近的接驳地铁1号线古城站以及地铁6号线杨庄站。 专210路开通后，原快速直达专线207停驶，同步开通雍王府往返银河大街的专215路，原快速直达专线215停驶。此外，停驶客流持续低下的专82路和专198路。 同一天，为了方便西王化营村乘客出行， Y35 路增设了八里店路口、西王化营等四站，取消了八里店、八里店东口等五站。此外，固安专线将会增设河沿、东湖林等六对大兴区域内的中途站位，方便渝法地区乘客接驳地铁大兴线天宫苑站，同时路别调整为940路。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5摄氏度。今天冷空气继续控制着京城，全天的气温在冰点以下徘徊，目前处于寒潮蓝色预警中，体弱的人群最好少出门，以免着凉受寒。外出活动的朋友们不宜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另外自采暖用户还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山区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总的来说，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0.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点35分，降旗时间是16点56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加持超风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2009年后加盖的违建被划历史遗留问题，多年拆不动，小区其他业主质疑合理性。 它就是搁到100年后，它也是违建呢。 小区供暖温度不达标，寒潮来袭，居民们期盼问题早日解决。 他就是跟大家藏猫猫，政府管得紧了，他就烧两下；政府管得不紧，他就不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今年8月曾报道过，朝阳区国奥村小区多位业主家中一到下雨就出现漏雨现象，大家认为这与楼顶加盖违建破坏了楼体结构有关。报道播出后，有关部门表示将加大执法力度。然而4个月过去了，业主们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楼顶的违建依然没有拆除。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探访，来听报道。 位于国家体育场鸟巢西北侧的国奥村小区建成于2007年，分东区和西区。很多业主反映，从2009年入住以来，一到雨季家中就会严重漏雨，他们认为这与楼顶私自加盖违建脱不了干系。业主王先生曾在今年8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区总共48栋板楼，基本每栋楼的顶层都有违规加盖的情况。 有一些是6层的，加盖了就成了7层了，9层楼加盖一层就变10层， 危害就不用讲了，加盖的它违反政策也不用讲了，就加盖的实质性的伤害它就会造成这样。 你看我们家窗帘，这是漏水漏的。 当时记者在国奥村小区采访时留意到，东区和西区几乎所有的楼顶都多出了一层加盖的建筑，外观不尽相同。据业主们介绍，这些私自加盖的违建在小区里存在了10几年。属地奥运村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当时向记者表示， 这个事儿呢，说属于那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不是现在新建的那种违建。 那历史遗留的就不需要拆除吗？ 那这您得问问城管队。 报道播出后，奥运村街道办对此事作出回复称，针对国奥村楼顶违建问题，属地将会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效果，会通过约谈物业公司，加大对小区内的巡查监督力度，发现楼顶违建苗头立即拆除等手段，确保不形成新增违建，同时严控小区楼顶历史遗留违建，杜绝出现改扩建行为。然而业主王女士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可，她联系记者表示，小区里这些顶层的违建依然没有被拆除，同时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什么叫历史遗留违建？历史遗留违建就可以不拆除吗？ 浇筑水泥，有的还盖两层，他家等于有三层，这不一看就是加盖吗？首先加盖这个行为就是违法的，你就算你不漏水，他也不能啊，他侵犯了其他人的相邻权，不是吗？你2008年加盖也不对啊，他就是搁到100年后，这也是违建呢。当年有手续吗？你只要当年手续不合法，那他也是违法的呀。执法办都跟我说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女士，从什么2019年之后还是2010年之后就没有再加盖了。如果加盖，我们就及时去制止，但是那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我们就等上面一个文儿。现在执法没有依据。我觉得特别惊讶，执法没有依据，那个法律法规不是依据啊。 时隔4个月，记者近日再次来到国奥村小区，看到顶层的违建依旧是老样子。记者以看房为由，跟随房屋中介的工作人员来到东区一栋正在出售的顶层房屋中，看到业主在楼顶的露台又加盖出了一层，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屋面积的基础上又加盖出了近200平方米。中介人员在向记者推荐时，将这套顶层加盖的房源称为复式房。另据中介介绍，加盖的一层面积不在房本中体现，加盖部分表面上不算在买卖的面积内，但在房子总价中却隐形包含了加盖面积的钱。此外，中介人员还向记者透露，小区内加盖的违建拆除的可能性不大。 拆，我觉得这是国奥村不现实，你看全部加盖，咱往南边看啊，你看那个顶，这是顶层。拆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说你买个顶层有建不起来了，现在不是抓紧严嘛，你再建的话建不起来了。如果说拆的话，我们都在物业那都看过，就是加盖起来都是给你划到历史遗留里边去了，应该不会拆。 记者向国奥村的物业公司长城物业询问，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已经没法申请加盖，但是之前加盖的违建目前没有接到拆除的相关通知。 现在不让加了，那还是以前刚收房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人加建，现在国家早不让加了。 像以前加的那种，现在还不能拆吗？还是将来会拆掉啊？ 这个现在说不准，这个拆的话也得是城管部门吧，他们那边来负责拆。具体的这个程序我们也不太了解，因为也不是物业去拆。 你们有听说城管之前要贴通知说拆吗？ 嗯，反正有人来看过，但是后边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国奥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在2017年以前吧，就是那个违建的，他那边可能就是已经这样了。但是那个2017年以后，目前没有违建了。但是这些东西还是以城建那边为主，比如说他有调查什么的，社区会跟着的。具体哪家呢？到时候他们来跟物业沟通，然后看一下核实一下情况，然后这个居委会这边跟着块去协调。咱们没有执法权。 据记者了解，2020年11月15号起实行的《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城镇违法建设。是指没有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城镇建设工程，以及逾期未拆除的城镇临时建设工程。对于违建的定义中，并没有对违建的建成时间进行界定。那么，属地有关部门所说的2017年这个分界线是从何而来的呢？以此来划分历史遗留违建和新增违建，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呢？记者询问了国奥村街道城管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我得让专业人员跟您说，因为他们有专门管那个国奥村的一片儿。我到时候跟他说一声，我让他给您回个电话。 但是记者迟迟没有收到回电，记者只能辗转又联系到了一名负责国奥村小区的城管执法队队员。对方表示， 这个不是我能给你回答的问题，我是一个队员。 那您不了解这个事儿是吗？ 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是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那您知道的情况大概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知道的那里边有违建，东区西区都有，别的上我回答不了。你有什么事儿你找我们队的领导吧，找办事处的，你看他们怎么弄。涉及到可能政策审查好多方面的问题。 之前街道这边贴没贴过违建拆除告知书之类的？ 都一般的约他们谈话， 谈了也没用是吗？ 这个问题啊，也不是光我们队员知道，队里边也知道，完了办事处也知道，区里边这些东西情况可能都知道。涉及到下一步，它不是简单的那个事儿，说拆都拆的事儿，只能给你回答这么多，因为涉及到的面比较广，还涉及到什么可能什么有什么政策问题，队里边想马上都给他拆了，但是我们没那个能力。 这名属地城管执法队队员所说的涉及面广，究竟广在哪里呢？违建拆除的难度又在哪里呢？究竟是什么政策文件让国奥村小区的违建被归为了历史遗留问题，迟迟不能拆除呢？新闻热线将继续追问，也期待有关部门早日给出明确答复。 近日，多位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自2013年引入新的供暖公司后，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尤其是这两天寒潮来袭，大风降温，居民们苦不堪言。 从2013年到现在一直这样，基本上晚上吧不怎么暖，大家反映14度到16度。大家在家里边都是棉被、热水袋、电暖气，然后老人羽绒服还得靠电暖气洗的，有的人别的地方有家的都躲出去了。 最让居民们感到不满的是，越到晚上暖气温度越低，许多人常常半夜被冻醒。 他就是跟大家藏猫猫，政府管得紧了他就烧两下，政府管得不紧他就不弄。尤其是最可恨是半夜不烧，12点以后不烧，那业主不是尿憋醒的，是冻醒的，你看看这多可怜啊。 居民们说他们多次向供暖单位反映情况，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业主年年闹，年年得不到解决，前两年吧还有个暖冬，今年冷啊，要18度就已经够可怜的了，您弄个14-15度这怎么过呀，这冬天。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的供暖单位紫恒阳光低碳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但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 我们领导说拒绝采访。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到了西城区城管委供热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回复说此前已经对供暖单位进行过约谈。 投诉多了扣除供暖补贴或者约谈法人。荣丰这个问题我们领导约谈过他们，包括街道是三方啊，还有居民都坐在一起聊的这个事儿。 那怎么没有进展呢？ 这个我得问我们领导。 根据这名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也致电属地广外街道办事处了解处理进展。信访办的工作人员称问题在解决中。 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协调解决。第二一个，我们给家里不热的地方已经送了暖气，因为它的这以前的设计的有一些问题吧，具体的情况我们街道正在做这个事儿了。 为了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记者又拨打了北京热力集团96069供热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尽快联系供热单位处理。荣丰2008小区的供暖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于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燃气提醒您，燃气灶具判废年限为8年，为了您的用气安全，请及时更换燃气具。北燃安心灶，我用心，您放心。北燃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燃气具，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